第四十七章，半截音。 就像那次被封进棺材一样，这次怪物抓人也很没道理。只是眨眼之间，眼前的景物就变了，根本不给人反应的机会。 大副船员他们至少还有被怪物试探拖行的过程，还能在那个过程中挣扎一下。可到考生这里，抓的过程直接省略，眨眼就已经不再石洞了。余光里的周遭环境全然不同，具体是哪儿，游火暂时顾不上看，因为他正在直面怪物的嘴，应该是嘴。总之，好大一个洞，咸腥的海风劈头盖脸。游火脚下是空的，身上勒了一刀。那偌大的边缘肉白的洞正蠕动着，离他越来越近，转瞬间就要将他包裹住，给他恶心的不行。事实证明，系统为了惩罚人，多牲口的事都干得出来。被包裹的瞬间，游惑听见秦鸠低声对系统骂了句粗口： 喂，优等生，打。 秦秋话还没说完，就听见咔嗒一声，打火机的盖子在油货的手指间弹开，一簇火苗亮了起来。他们确实被包裹进了怪物的躯体，因为四周一片滑腻的白色，脚下是肉质的软实感，但这不是真正的枪口，真正的枪口就在几步之遥，带着一圈细密的尖齿，散发着更难闻的味道。游惑铁青着脸对秦鸠说： 这边口袋有包烟。 游惑的上臂被捆得死死的，手肘虽然能动，但角度够不着上衣口袋，只能试着侧过身。眼看着枪口越送越近，一只手伸进他的口袋里。这时候游惑又有点后悔这个提议了，因为别人的手在自己口袋里拿东西的感觉实在很奇怪。好在秦鸠动作算快，在他催促之前已经抽了出去，撕拉一声，细缩纸声在旁边响了起来。 你居然还有功夫撕包装， 那枪口都快怼脸上了。游惑实在难得用这种语气，秦鸠居然笑了起来，不过拆封的声音也立刻停了。游惑打火机一横，秦鸠抓着一把烟送过去，枪口尖齿微微张开，像细密的刀刃触碰上皮肤，冰冷潮湿，香飘十里。游惑偏开脸屏住呼吸，肉白色的怪物肢体包裹成团，捂着刚塞进去的食物，像老太太没牙的嘴。空间仿佛凝固了，每一秒都像一年。过了大概十几年吧，没牙老太太开始往外漏烟，她蠕动了两下，憋住。又过了十几年，老太太憋不住了，他活像得了肺痨一样，连扑几下，然后哇的吐。 落地的时候，游惑下意识撑了一下，结果按到了一堆古怪的东西，就像是凌乱的硬物堆了一堆，被他一撑又七零八落的松散开来。游惑的手掌还被某个尖角划了一道口子，但他没顾得上。游惑迅速摸索到某个掩体，冲秦鸠示意了一声，两人翻躲到掩体后面。他拨了三下打火机，火光终于又亮起来，但微弱了许多。游惑举着火苗扫了一下，发现他们给的当掩体的居然是个柜子。 柜子锈得不成样，锁和柜门已经融到了一起，根本拆不开，但依稀可以看到上面残留的花纹。花纹样式非常眼熟，平头大腹的怀表盖就是这种风格。紧接着他们看到了半盖着绿藻的木地板、木柜以及木箱，垮塌了一半的楼梯，甚至还有一扇灰蒙蒙的圆形舷窗 就在他们面前。这应该是一艘废弃已久的船，但这艘船停在哪里，他们还没弄清楚。幽惑探头扫了一眼，船舱中有两根竖直的石柱捅穿了天花板和地板。从这两根石柱可以想象，当时这艘船也许碰上了大浪，跳高又掀翻，然后直直插在了尖利向上的石刀上。石柱旁边的地面上堆满了黄白的人骨，像一座垮塌的小山，许多头骨歪斜在其中，黑色的眼洞以各种角度静静对着两人。他们刚刚落地撑到的就是这些。 油货探头去看这些的时候，右手撑了一下地，铁柜底下不知什么时候积了一洼水，他手掌刚好按在上面，冰冷刺骨，寒意直冲头顶的瞬间，他忽然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歪斜的船舱，尖利的石柱，包括那一地白森森的骨头，甚至就连这种令人稚嫩的气味仿佛在哪儿闻过，就好像曾经的某天某时，他在同样的位置探出头去，看到了同样的景象。水比现在更刺骨一点，船舱里还有怪物飞溅的粘液，散发着腐坏混杂着锈蚀的味道，跟现在如出一辙，甚至更浓郁一些，浓郁的叫人张口就能吐出来。有或紧抿着嘴唇，手指关节抵着鼻尖，一口也不想呼吸。然后有人拍了拍他的肩， 大考官，给根烟。 什么？ 油货倏然回神，下意识回头，秦秋在他身后伸手抹了一下舷窗玻璃，留下三根手指印。秦秋捻着指腹愣了一下， 什么什么？ 你刚刚说什么？ 油货问。 我没说话呀。 油货眉心皱了一下，又很快松开，恢复了一贯的面无表情。 怎么，这里太冲，熏出了幻听？ 秦鸠失笑。 嗯。 油货收回目光，又重新探头看向船舱。他换了个姿势，刚要把那句话撇到脑后，手指就碰到了某样东西，很短一截，落在铁柜底下的缝隙里。油货皱着眉，要把那东西挑出来，用火苗照了一下。他仔细辨认了片刻，发现那居然是一只烧了半截的烟。几天前，还是十多天前，在那个山脚下的考生休息处里，那位名叫楚月的泼辣老板说过，有些考场清理的并不干净，也许能在那里找到多年前某个人遗留的痕迹。不远处，被呛了满嘴烟的怪物正在石柱后庞然巨大，看不清全貌，他很快就会缓过来，向这里发起攻击。油货知道自己应该集中注意力，看准时间反击，但不知怎么的，他看着那半截早已变质的烟走神了好一会儿，试着回想刚刚那句话，却发现已经记不全了。他既没听清所有内容，也没听清那个声音。油货根本不知道那是谁说的，但是在他消失的那一瞬间，以及看到半截烟的这一刻，他居然有点毫无来由的难过。